双澳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今天在节目里为我们解读财富管理相关问题的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 啊，各位十分保险的听众大家好啊，那今天呢非常荣幸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对于我们保险相关的知识信息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些沟通和了解吧。 那今天这十分钟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终身寿险这个话题。首先，这类产品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来听听王悦的介绍。 准备好笔记，上课。 保险可以作为财富传承，那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呢？ 那我们自己的就有一款非常好的，叫做京福世家终身寿险，就是非常适合作为财富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刚才呢，我们也就是举了这个产品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一定时间内投入一定量的，或者说我们相对较少的保费的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享受最高800万的免体检的一个保障。 免体检特别提示，是因为免体检这个是 对免体检额是非常重要的。那可能如果说很多客户呢，他可能因为自己身体情况，他不想去体检，那免体检额就对他非常非常重要了。 那不是会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吗？ 对，对保险公司来讲，确实会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对于消费者来讲就很诱人了。当然，免体检呢，我们也是要健康告知的，也是要明确告知自己的健康情况的。但是我们对于自己已知的健康情况我们进行告知，那对于自己未知的健康情况我们也没有办法告知。但有很多客户呢，就在于体检的过程中他就发现了一些自己未知的健康情况，可能在投保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受阻的情况。这里也是做一个提示啊，我们购买保险呢，可能有一些业务员跟我们讲说这个不用告诉保险公司自己的健康情况，我们建议不要这样做，一定要如实告知保险公司健康的情况啊。那如果说我怕保险公司拒保，对我以后这个购买保险有一些影响，可以比如说找一些熟悉的业务员呢，让他跟公司商量一下，做一下预核保。就把自己的健康情况，自己的一些体检报告拿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承保之前先给你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承保，然后告知你一个结果，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避免说因为保险公司拒保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些自己在之后购买保险遇到困难的一些情况。如果说我们不如实告知的话，保险公司并不是一定会赔我的，哪怕过了两年之后，如果真的发现说我们有一些因为这种情况，我们说刚才介绍到说骗保啊，或者说是这个故意欺骗保险公司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很可能是不赔的。 可以用作财富传承的定额终身寿险。那还有一种寿险呢，叫做增额终身寿险。就像刚刚王悦老师说的，这类保险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财富增值的作用，对吧？ 对的，这个增额终身寿险呢，我们会管它叫做什么呢？我们私底会管它叫会长大的保险。他自己的每年保额呢都会复利的增加，每年的现金价值也会稳健增长。 所以呢，客户我们刚才也介绍到说，很多客户就把它作为自己一个，或者说给自己做一个拿住稳健财富增值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一般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会去买增额终身寿险呢？它的作用在哪儿呢？就只是财富增值这样吗？ 嗯，它一般来讲，对于我们来讲会有几个作用啊。第一个呢是确定性，就是我们面对外部的这种投资市场，很多投资收益我们都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最后的投资结果我们都是没办法确定的。而增额终身寿险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保额和现金价值你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看得到的。我的现金价值每年多少钱，哎，我是非常清楚非常能够了解的。这个在我投保之前我就可以看得到的，并不一定说投保之后才能给我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每年现金价增长的幅度，哎，我就可以购买这个产品。啊，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收益率，我们就可以购买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是确定性啊。第二呢是我们叫做自动化，很多人喜欢躺赢，喜欢我自己没有什么操作或者没有什么动作，不用去关心这个收益自然就增长。而增额寿险呢就它就是这样一个产品。你投保之后呢，但如果是期交的话可能每年要交钱啊，那除了期交之外呢，可能我每年不用去管它，它自己价值就每年都增加。啊，我们也不用担心说它这个东西有没有风险，明年会不会现价又跌了，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每年现价会增长。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传承中的定向安排啊。如果说我们做传承，这里多讲一点，我们做传承呢一定要做什么呢？两定三房的安排。什么叫两定呢？第一呢是定向，说白了就是这个钱要给到谁， 指定， 对，这个事儿要确定了，给到我自己的孩子，孩子是夫妻双方已婚状态，那指定给到其中一个人个人，如果没指定的话可能就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了。第二定是什么呢？就是定量，给多少，这个事儿一定要是确定的，对吧？我自己之前要做好规划，我自己留多少给孩子多少，或者我都给到孩子，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到孩子，这个事儿要做好。如果没有做好两定这个事儿，相当于没做任何财富传承吧，安排吧， 就没说清楚。 对，没做任何财富传承安排吧，所以两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而增额终身寿险和定额终身寿险呢，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做好定量和定向的安排。最后呢，它还是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不是具备完全的灵活性啊，我不是说随时想拿多少拿多少，可能根据条款的约定你可以有一定的，包括减保啊，包括保单贷款啊，你照应用钱了可以拿出一部分去使用。增额终身寿险或定期终身寿险呢，只要它有现金价值基本上都是可以实现的啊。但是它也不具备说像我们存款那样这种完全的灵活性，那是不具备的啊。我们说呢基本上有这样四个功能吧，确定性、自动化、定向安排以及一定的灵活性。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价值成长，隽永相伴。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为您提供终身保障，保单价值稳健增长，应对不断变化的保障需求。第二点，三条免责，全面呵护。产品仅有三条责任免除，为您提供全面的人身保障。第三个特点，保单贷款便捷灵活。您可以使用现金价值的保单借款功能，

Thank you.